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五，农历腊月23，北京晴，2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结束对瑞士联邦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在瑞士的国际组织，回到北京。 新华社播发王岐山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全面完成。 央广时评：直面经济数据造假，才可能有高质量的增长。 春运前6天，全国发送旅客4.36亿人次，今天起将迎来节前客流最高峰。 我国已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基本医保全覆盖。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刘慧民报道。在结束对瑞士联邦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在瑞士的国际组织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当地时间18号晚上，习近平离开日内瓦启程回国。瑞士联邦副主席兼内政部长贝尔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莫雷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总干事穆勒等到机场送行。 在习近平主席结束访问之际，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了这次访问的情况。央广记者张佳宁、朱敏、刘慧民报道。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经济低迷不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习主席登上达沃斯的讲坛，提出中国关于全球化的认识和主张，分享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中国方案，引领了世界经济和全球化正确方向。 在全世界最需要的时候，习主席的发言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定盘星的作用。 通过访问在瑞士的多个国际组织，习主席将中国智慧贡献到更广阔领域。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主席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主张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面对当前这么一种变局和乱象，中国发出的声音是我们要合作，要共赢，今后我们会为全球治理的格局的调整、人类进步发展的方向发挥中国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习主席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将中瑞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王毅认为，这不仅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友好交往树立了典范，对中欧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也有启示意义。 我们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所以中瑞的创新伙伴关系如果能落到实处的话，我认为对这个全球经济的复苏啊，也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中瑞双方，我们不仅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我们还推动双边的自贸协定进一步向前走。我们希望别的国家都能借鉴中国和瑞士这样的做法，我们共同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WTO 为核心的世界的贸易体制。 央广消息，2016中埃文化年闭幕式昨天在广州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中埃文化年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强调，中埃文化年是中国首次同阿拉伯国家举办的文化年，是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举措。中方愿同埃方携手努力，继续加强两国文明交流和人文合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夯实社会和民意基础。埃及总统塞西也发来贺信。 新华社昨天全文播发王岐山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题目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召开。报告全面回顾了2016年在党中央领导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取得的成绩，对2017年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推进标本兼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持而不息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扎紧制度笼子，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用担当诠释忠诚，以良好精神状态和优异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央广记者侯燕、王凯报道。中央纪委昨天举行吹风会，向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负责人介绍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中国正在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旨在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设立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全面监督的国家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将承担反腐败职能，具体职责是监督调查处置。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加强务实合作，相互支持，相互协助，织密惩治腐败的合作网络。中国主张发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主渠道作用，落实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各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了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保障措施，是近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和指导性文件。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全民终身学习机会进一步扩大，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教育质量全面提升，教育体系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人才供给和高校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教育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发改委昨天透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6年工作要点中部署，由发改委牵头的26项任务方案制定工作已全面完成。除西藏、新疆和新疆兵团外，其他省份省直机关车改已全部完成。央广记者刘一成报道。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徐善长介绍，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一牵头的年度改革任务有26项，目前已全面完成。国务院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部署的10个方面50项重点改革任务，细化的237项改革举措年度工作也基本完成。徐善长介绍，公车改革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全面完成，第三方评估报告呢，很快要上报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有26个省份完成了第四级车改，20个省份完成了县级车改。目前，中央和国务院直属的11家事业单位车改方案都全部报了，即将审核批复。大部分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车改方案也都报来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批复的过程当中。 此外，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相关进展牵动市场主体关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副司长范劲松表示，目前总体方案和配套文件已全部出台，第一批脱钩试点已基本完成。 总体方案规定的是第一批选择100个左右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开展脱钩试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132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实现与行政机关脱钩。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2016年外汇收支有关情况。总体来看，2016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有所缓解。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2016年银行累计结汇9.55万亿元，受汇11.8万亿元，结售汇逆差2.25万亿元。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看，2016年累计涉外收入18.55万亿元，对外付款20.57万亿元，涉外收付款逆差2.02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介绍说，2016年我国外汇收支状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第四季度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总体低于2016年年初水平，受汇率总体下降，企业偿债进程放缓，融资需求回升，我国企业和个人在境内的持有的外汇存款上升，银行远期结售汇逆差较2015年是下降的。 王春英同时指出，近一段时期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结构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境内主体仍在继续增加对外投资，但境外主体对我国的投资已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有所缓解。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有这样的三点判断吧。第一点，我国经济以及国内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仍旧是有比较强的吸引力的。第二点，我觉得呢，我国的借债的主体在实际需求的带动下，在相关的风险释放以后呢，对外债务调整也是有底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相关改革的推动作用，我们觉得也是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比如说全口径的跨境的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比如说人民币加入这个 SDR 啊一篮子货币，这些改革对我们的跨境资金的这个流动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是否将爆发贸易战、第三轮自贸试验区挂牌时间表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美国商务部18号先后发布仲裁结果，裁定自中国进口的碳钢等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硫酸铵存在倾销行为。针对外界关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将爆发贸易战的担忧，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11倍，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有报告显示，2015年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260万个就业岗位，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216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中国商品出口至美国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1到1.5个百分点。 我们也注意到，当前有关中美经贸关系时不时传出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杂音，中美经贸合作，合作两利，斗做俱伤。我相信中美双方能够通过对话和合作妥善处理双边经贸关系出现的问题和分歧。 此外，针对备受关注的第三批7个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的时间表，孙继文透露，目前正抓紧提出区域范围及总体方案建议，新一轮复制推广经验今年将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广。 央广时评：直面经济数据造假才可能有高质量的增长。撰写刘黎。在1月17号开幕的辽宁省人代会上，面对代表委员，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直言不讳，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思路一度背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错误思想，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从对经济数据遮遮掩掩、讳疾忌医，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自曝家丑、正视问题，辽宁让人们看到了新气象。前几年辽宁县域经济数据曾一度高歌猛进，平均财政收入甚至一度超过山东，全国百强县中辽宁占了8-9个席位。中央巡视揭开了辽宁经济数据造假的盖子，真相令人震惊。2011年到2014年，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数字造假，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水分起码得挤掉20-30%。有副对联曾在东北流传，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哄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经济数据造假根子还在扭曲的政绩观，数据注水图的是面子好看，却伤了根本。财政收入数据造假，辽宁的一些地市付出了惨痛代价，不仅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转移支付的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在分税制体制下，财政收入虚增的税收数额也要按比例上缴， 吹牛也要上税，让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好处。 GDP 增速、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数据大水漫灌，更会误导中央和地方的规划决策，伤了人心，坏了风气，误了发展。辽宁这次彻底捅破了经济数据造假的窗户纸，只有一步步把数据做实，才可能有理性的判断，也才可能有真正高质量的增长。辽宁的困局也是不少地方的缩影，只有挤出数据造假的泡沫，才能为地方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这个刮骨疗毒、坑底爬坡、转型升级的过程定然艰难，却是中国经济走向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温暖回家路， 我是今天的春运小助手一帆。今天是春运第八天了，来自于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最新消息，进入春运以来，铁路方面已经连续五天发送旅客保持850万人以上。每到春运时期，在外务工人员的返乡之路都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江苏，今年就有爱心企业发起了送爱回家的公益行动，如果您是摩托返乡人员，可以免费邮寄行李，没有负担，轻松上路。另外，如果您是从福建、江西、湖南、湖北这四个省出发，可以到中石油加油站免费用餐加油。中国石油公司在这四个省份开放了65座大型的加油站，给大家提供帮助。中石油福建省公司党群工作管理处陈尚元， 那么他们在出发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的加油站点领取一张免费的加油卡，再一个在加油站领取一张返乡的地图，上面标着每个加油站的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包括我们的加油站也都联系了一个摩托车修理师，他们如果路途中发生故障都可以马上联系他们。 从今天起到1月26号，从大连火车站出发终点至黑龙江佳木斯的加开务工专列正式开行。 这是我们沈阳铁路局大连客运段连续第11年加开的务工专列，我们准备了一台自编自演的列车晚会，有相声、歌曲、快板和互动游戏，邀请10名铁路书法家现场写辅字、送对联，让务工兄弟在列车上感受到喜庆的年味，送上今年的祝福，温暖他们的回家路。 返乡之路不仅是普通旅客与家乡的一场约定，更是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一场大考。在河南，高效智能成为今年的春运亮点，郑州东站与新郑机场联合共同提升服务水平，旅客在高铁站内就可以领到飞机登机牌。来自西宁的旅客荀先生说， 我在这里等火车的时候呢，就能够利用这个闲暇的这个时间就办理登机牌了，办事效率高了。 此外，新郑机场和郑州东站还可以通过人工服务实现相互查询城际列车航班信息等内容。感谢守护在春运岗位上的每一位劳动者，是他们让我们回家的路越来越便捷顺畅。在这里，小助手也再次提示各位返乡旅客，如果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求助工作人员或者拨打官方热线，一定得到可靠有效的帮助。 春运进入第八天，铁路、公路、航空、客流均迎来节前最高峰。今天起到1月25号，中国之声连续6天每天3档开设2017春运特别直播《温暖回家路》。中国之声将赴各大城市站前广场全景扫描春运高峰动态，陪您一起行走在回家路上。具体时间10点到10点30分、14点30分到15点、18点到18点30分。今天中国之声将分别在汉口火车站、北京六里桥客运站和贵阳北站进行现场直播，中国之声与您准时相约，敬请关注。 哇哦，天天见明星，好羡慕。 检查这么严格，太小题大做了吧。 有这样一种人，面对明星波澜不惊，有这样一种职业，火眼金睛让违禁物品插翅难飞，他们仪表威严，让心怀鬼胎之人退避三舍，他们灵力超群，将恐怖与危险挡在身后。今晚9点，机场安检员、火车站安检员齐齐坐镇直播间，大秀神技。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特别节目《奔跑吧春运》，联合30位大众观察员，撕下人物标签，还原幕后真相。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晚9点同步视频直播，中国之声微博、微信实时互动。 中宣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陆军某部大工三连先进事迹报告会，央广记者徐小雨报道。 我连是在抗日风暴中诞生的英雄连队， 报告会上，大工三连所在陆军某部政治委员刘海成、大工三连指导员王金龙、士官长张海生、战士陆军杰的母亲刘佳彤、退伍战士李冲，从不同侧面讲述了连队用党的创新理论哺育新一代官兵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示了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落地生根的可喜景象。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约800人听取了报告。海军某部代理指导员孙凯表示，大工三连指导员王金龙的报告对当好基层带兵人有深刻启示。 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战争不分晴雨天，考核不能看天气。我认为这就是习主席强调的练兵备战最直接的体现。作为一名基层带兵人，我也要把习主席讲话精神融入到我们平时的训练和工作中，从严从难努力把官兵的血性和虎气激发出来。 系列报道《民生暖万家》今天播出，网络订餐迎来大考。采制：央广记者车丽，安徽台记者张建亚，河南台记者张颖凡。 安徽省从2016年开始实施食品药品网禁行动，把网络食品安全作为重点来抓。合肥市从食品药品稽查支队抽调相关人员，组建了网监分队，对网络第三方平台以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具有网络资质的电子商务网站实时进行监测，推进第三方平台持证上线。截至目前，安徽省网络监管队员人数达到262人，共排查食品药品重点网站12000多家，发现案件线索400多起，现在已经立案调查21起，查处18起。2016年，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等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百度外卖、美团外卖、饿了么等网络订餐平台进行了集中约谈。河南省食药监局餐饮食品监管处调研员张存勇说，2017年将探索把网络订餐平台跟监管部门数据对接，让消费者在订餐时就能够查验线上餐饮企业的资质。 所谓的命中两招，就是通过网络实时的点开这一家餐饮企业，就可以通过手机 APP， 通过这个互联网直接可以看到后厨，直接就可以通过你的 APP 实时的观看厨师的加工过程。 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正在抓紧研究制定网络订餐监督管理办法、学校集中用餐监督管理办法，同时配合国家卫生计生委进一步完善制定餐饮业的有关标准，对所有的餐饮业包括小餐饮都要实施许可或者备案，实现监管的全覆盖。 浙江温州把移风易俗重心聚焦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上，引导群众办理红白喜事，从高档酒店走向文化礼堂，培育文明乡风。央广记者李佳报道。 好儿女多行孝。 这是温州文成县大坑村一场在农村文化礼堂内举办的中式婚礼，新郎新娘牵绣球拜天地，给父母敬茶，父母致辞传承家训。礼成之后，新人抛洒喜糖完成仪式。婚礼司仪江南说， 虽然说我们没有豪华的舞台，也没有豪华的灯光，但是这样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中华民族最传统的方式。 新郎的父亲廖夏信说，原本儿子的婚礼准备在县城的酒店办，在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廖金池的劝说下，决定在文化礼堂办，结果非常好，前来观礼的村民近100人，把文化礼堂挤得满满当当，气氛喜庆热闹。廖金直， 我还跟他说了，宾馆一桌子至少在7000-8000，放这里一桌就有2000就够了，放这里办这用钱小，热闹一点。 去年，文成县举办了120多场农村文化礼堂婚礼，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引领了文明健康向上的村风民俗。在温州，文化礼堂不仅是展示展演的活动场所，也成为基层群众移风易俗的主阵地。今年，温州计划让全市农村红白理事会工作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真正让乡风民风美起来。 新闻动车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已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78万亿元。外交部回应，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获得国际社会热烈响应。请听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昨天召开全国健康扶贫工作会，201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性支付政策，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逐步覆盖贫困人口。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2016年贫困人口的住院实际补偿比例达到67.6%，74%的贫困县初步实现了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 贫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的报销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以上，降低了大病保险报销的起付线，减轻了农村贫困人口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2016年，全国供销系统基层社总数超过2.9万家，资产所有者权益达到3748亿元。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王霞介绍，供销合作社将进一步强化其合作经济组织属性，开展包括农村资金互助在内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 规范基层社与农民社员的经济联系，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共享机制，逐步实现农民出资、农民参与、农民受益。要引导基层社面向农民生产生活，直接开展经营服务。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美国后任商务部长罗斯18号在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称，中国是最具保护主义特征的大型经济体，对自由贸易谈得多做得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当前形势下谁在实施保护主义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大家都看到了，这两天呢，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已经被大家刷屏了，国际社会各界人士都高度的赞赏和热烈的响应习近平主席演讲中所提出的重要的观点和主张，为中国的行动和担当点赞。那么我想在当前的形势下，到底是谁在真心的和大力的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又是谁在实施保护主义，我想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答案可能和罗斯先生的正好相反。 央广记者焦莹北京报道。 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昨天表示，由于弹劾总统程序尚在进行当中，该党不打算开除总统朴槿惠。 欧洲央行19号宣布，尽管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呈上升趋势，仍维持欧元区现行的零利率政策不变。 今天是农历腊月23，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年儿，年味儿从这会儿开始浓醇飘香。在我国各地都有不同的年俗，拜年又是各种讲究里的重头戏。从今天起，我们每天为您展现具有地方特色的拜年习俗，一起来感受年的味道。 在天津，正月初2是女婿们给岳父岳母大人拜年的日子，天津人称之为姑爷节。现在我们就跟随天津市民赵明军感受一下天津卫的拜年大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明军，在几年来临之际，我祝大家发大财行大运。说起咱天津人拜年的重要日子啊，正月初2呢是姑爷节，这一天啊才是考验姑爷们拜年功力的大日子。你就看啊，当天的马路上，姑爷们全都穿得倍儿精神，带着媳妇儿和孩子，提着大包小包，赶奔丈母娘家。姑爷到丈母娘家呢，不仅得能说会道，征服丈母娘的心，还得做上一桌拿手菜，来征服丈母娘的胃。当然了，咱天津有句俗话叫一个姑爷半个儿，老丈人丈母娘呢自然少不了热情招待，吃饱喝足，咱这热闹程度啊绝对不亚于年三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张浩森、于芳，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